发展文化艺术，提高创作水平， 哎， 热情歌唱工农兵， 嗯， 词句通俗易懂， 对， 西皮二黄京戏， 哦， 青衣花脸老生， 哦， 唱打念翻做表情，基本功要过硬， 当然 河北梆子剧种 怎么样， 唱腔确实好听， 是啊， 评戏更是受欢迎 啊， 高门大嗓真冲， 嗓子好， 各省地方戏剧， 嗯， 风格流派不同，举长补短精又精， 嗯， 腔调改革新颖， 不错， 歌剧话剧舞蹈， 哦， 唱歌男声女声 全有， 高音中音二重声，掌握音律要领， 是啊， 大鼓坠子单弦， 哦， 京韵梅花京东， 你听， 西河梨花有烙听 啊， 鼓点儿嘣嘣嘣嘣 哟呵。 再说大雷拉戏 怎么样？ 排练需下苦功， 当然 有味儿没字儿，一哼哼 啊， 模仿就像真景， 跟真的一样。 杂技凭耍变练， 哎， 双杠爬杆高空 舞的， 单轮骑车钢丝绳 啊。 最悬木砖大饼 是悬， 万般总而一论， 嗯， 最好还是相声， 相声 雅俗共赏都爱听 啊， 喜闻乐见其种， 不错， 工人师傅听我 啊， 生产超额完成， 嘿， 月月做到满堂红， 嗯， 评奖你拿头等， 嚯， 农民社员同志 啊， 来听我说相声， 听着 良缘油料好收成，蔬菜增加品种， 你听着 解放军的战术， 哦， 个个学习雷锋， 不错， 保卫祖国立新功， 嗯， 练好杀敌本领， 嘿， 学生常来听我， 哦， 学习更加用功， 当然 跳级升学第一名， 嗯， 作业一贯优等， 越学越好， 商业财贸系统， 哦， 各位姐妹弟兄， 哼，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是 接到妇女同志， 哦， 把我相声来听， 来听啊， 管理治安查卫生 啊， 祝你健康没病， 嘿， 老年退休人员 怎么样， 别忘听我相声， 常来着的 老当益壮更年轻， 嗯， 以乐幸福晚景， 对， 有人初次听我 头一回 夸我与众不同， 是啊， 相貌好像大学生， 就这样 问我家乡贵姓， 在哪住， 姓马名叫三立，出生原籍北京， 你听， 1916属大龙， 嗯， 92斤体重， 嗨，骗了你， 夸我艺术高超， 哦，高超， 可配专家名称， 哎呦，这是专家， 评奖应得前几名 啊， 奖金马上就领， 这叫领奖啊， 有人评论凤山， 哦，还有我， 相貌可气可憎，缺少文化糊涂虫，简直任拿不懂，整天混吃闷睡，艺术一无所能，净出洋相人来疯，纯粹大个饭桶， 哇，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欺压百姓的恶霸被依法处决，从此艺人们也告别了那段苦不堪言的岁月。 这真是花开时候，如是胭脂出头，百花皆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西月前

我这两句话说完了以后，您听我应该磕不应该磕？那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我照样吆喝一个。如果你要能介绍下去呢，知道是卖什么的，我马上就磕了，怎么样？我要不磕观众啊，您把这麦克拿走，我不追你。您把这后台怎么跟您玩命，我就不管了。怎么样？我 要你要 吗？ 你 跟您卖什么的啊？就是天津，一出门口就有。少了钱了吧？属虎转的小子，快点耽误，快跳不进了。是卖什么的？ 这我也不知道。 这叫起哄，有这么吆喝的吗？你老跑什么你？你 跑什么？ 你得吆喝的有上下句高矮音的。 哦，有上下句高矮音。 哎，那我才能接呢。你要那么吆喝，我要接不上来，您再给我鼓掌叫道好，我磕头我才认呢。这我能认吗？我。 要有上下句高矮音的，我有六火车， 是吗？ 你连大门都找不着， 我就不相信你。 你听着， 来吧， 慢慢的啊，听着啊。哎，大小， 哎，小金鱼儿，哎， 绿瓷盆儿，哎， 这不行。 石头， 鬼把灯， 女汉伞呢？ 哎呀， 大号， 竹帘子， 西湖， 哎， 迎面， 胳膊， 馒头， 你走走。怎么了？这是我这挺尊重你，你让我开心？ 怎么让你开心？ 一个马俩脑袋，我哪追你去吧？ 一个马俩脑袋，你也一个马俩脑袋呀？ 是吗？你照样接不上来。 你要不要啊？ 是那个，小米小枣的 粽子茄糕啊！ 哎呀，我没吃了，知道我有什么没词了吗？你两头堵，我还有词吗？我 两头堵，你也两头堵啊？ 我也两头堵， 啊， 你要吗？ 哎，大小 小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缸盖儿哦， 哎， 缸盖儿也有大小。 我把这缸盖儿给忽略了，你再要，你也要不要？ 油炸的嘞， 缸盖儿哦， 啊，还有油炸缸盖儿。 我说这怎么着？你这绕的吗？ 我绕的吗？ 这是 我主要看你聪明不聪明。 聪明嘛呀，同事，就是聪明。 真聪明， 我行。 要真讲吆喝呢？ 怎么样？ 这不算 什么？ 那得说雇一行。 什么叫雇一？ 雇一就是卖旧衣裳。 哦，旧衣裳叫雇一。 哎，雇一 哪儿的吆喝的好听？ 有精雇一、切雇一、贫嘴刮舌的雇一，还有那种对口的喝雇。 是吗？ 哎， 那么最好听是什么呢？ 最好听的精雇一啊，我们天津的雇一啊， 学一学， 学一学， 学一学精雇一。 哦，学精雇一。 哎， 好，那我来个。 您这有手绢吗？ 有个小 有个小手绢。 啊，可以，有个小手绢就可以。我。人家那第二招待所啊，刚才上派出所备案去了，丢了个床单，可能跟您这有关系，我估计。 还真是第二招待所。 你看，哎，怎么样？您呢？哪个是公安人员？您过来。 我这是跟服务员同志借的。 打招呼吗？ 打招呼。 哎，您可别做那事儿了。 您听着啊， 哎， 这叫金姑爷。 哎，有我的事儿没有？ 有你的事儿。 我应该说什么呀？ 你呀，啊，你就说个不错俩字。 简单。 简单。 就俩字。 就俩字就行。 记得住。 记得住。好，来啊。 我操， 我还被吆喝呢，你就不错。 哦，我这是冒场了吧？ 冒场了，听着啊， 太难干了。 买了这件皮袄，哎， 嘿， 原来是脏儿大。 我操， 太阳皮的好筒子，这是缎子面的。 我操， 您看这件皮袄 怎么样啊？ 上边黑 啊， 下边白。中间黄， 哦， 起个名儿，那是三样开泰的吧？ 不错。 您要穿上这件皮袄， 怎么样？ 不管它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 哦， 你就躺在冰地里就睡觉，钻到雪堆里头去冲盹儿去吧。 哦，怎么样啊？ 你怎么就忘了冷了？ 这皮袄太暖和了。 那你是冻停了。 冻挺了， 嗯， 那么如果说我要再冻呢， 你就冻死了， 那你就别吆喝了，你就快走吧。 干嘛呢？这叫金雇衣 啊， 这叫北京的雇衣。 还有什么的？ 还有我们天津说雇衣。 哎，天津的好听。 哎，天津对口的雇衣。 对口的。 哎，你还得给我做个小小徒弟。 我还得当个徒弟。 哎，当个徒弟。 当徒弟。 这叫有上下劲儿。 哦，有上下句， 有上下句， 两个人一个人一句， 对， 俩马快养养是一对一口，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你有小手绢吗？ 我小手绢，哎，有一个小字倒是，嗯，你看这怎么样？